播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我和积木制作，新疆文学城 Breeze 的演出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48集。啊！ 程潜醒过来的时候，在自己的清安居里，正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说：“ 这位前辈是元神受损，遭到反噬。我想可能是最近频繁动用真元的缘故。” 心情本来就已经很凝重了，这又是哪来的治罪率？ 程潜睁眼一看，只见一个穿着白虎山庄弟子服饰的修士正神神叨叨地按着他的脉门，抬头一对上他冷冷的目光，立刻吓得松了手。 前辈醒了。 程潜面无表情地用目光凌虐他，严征明抬手将那小修士拎起来放在一边，替他挡住程潜杀人的视线。从背影都能看出大师兄已经气疯了。 不用管他，你跟我说元神受损反噬之后会怎么样？ 不会怎样，程前辈真元纯粹又深厚，只要静心修养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自行修补，掌门不用担心。 严征明脸色稍缓，虽然也没好看到哪儿去，然后下了逐客令。 行，那多谢，慢走不送。 这边请，跟我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不要怕，我们掌门不咬人。 守在门口的李云立刻笑容可掬道：“不咬人的严掌门一脸山雨欲来地目送着他们俩的走远，这才缓缓地转过头，准备与程潜秋后算账。程潜却没心情给他顺毛，他突然往后一仰，双目放空盯着床帐顶。这反应与严征明料想的心虚气短有些出入，他愣了愣，将准备好的兴师问罪暂且搁置，有些无措地走到床边。 还有哪里不妥吗？ 程潜没出声，伸手拍了拍自己身侧，示意他坐下，而后闭上眼睛，抓着严征明的手放在自己胸口。程潜为人冷淡，鲜少能和什么人打成一片，唐枕是他走得最近的一个外人，因为心里的人少，云到每个人头上的感情也就格外纯粹些。他还是头一次尝到被背叛的滋味。严之明的手比他的暖和得多，更有活气，更像活人。程潜深深吸了口气。 上万年是寿终正寝，元神投胎去了。我看他走得挺高兴的，没有人害他。 这事已经有人来报过，严之明已经知道了。他诧异道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我见到他了，他想跟我灌一个传承，正好我元神受损，一时承受不住。不是刚才那人说的什么狗屁反噬，除了使用禁术强提修为的蠢货之外，谁会被自己的元神反噬？ 你想造反吗？” 严正明默地将自己的手往外一抽：“ 别闹，师兄，我心里难受。” 严征明听了这话一呆，他见过打架打得满身负伤的程潜，见过一句话噎人一个跟头的程潜，见过勉强耐着性子容忍自己的程潜，唯独没见过这么蹙着眉低声说心里难受的程潜。他印象里程潜好像有一副铁石心肠，什么都动摇不了他，什么都不能让他低头。这一点偶然泄露的脆弱让严征明心里忽然升起诡异的激动。他弯下腰拨开程潜脸侧的几缕头发，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喜欢，便情不自禁地弯下腰，在程潜微微皱起的眉间亲了一下。 怎么了？会不会有一天他也背叛我呢？ 程潜没吭声，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心里疲惫地想。严征明被他看得心头发痒，又担心他身体，不敢上手碰，只好勉强平心静气地定了定神。 看什么？胡思乱想什么呢？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， 想要我的命，我就把我的命豁给他，有什么背不背叛的？ 程潜端详了他片刻，忽然一笑，心中释然。严征明没长透视眼，没看见他心里这番不与人言的山盟海誓。他润了润嘴唇，脸上挂着明目张胆的垂涎，嘴里还在臭不要脸的矜持。 你既然心里也难受，身上也难受，今天就好好睡一觉吧。我可以先把其他事推一推，只陪着你。 掌门师兄有时也真是之真情无种，太烦人了。 程潜将自己满腔柔情一扫而空，他一抬手推开严征明的脸，默然道： 不劳烦你了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你自己慢慢睡吧。 等等，你才刚醒。 程潜一闪身，已经不在屋里了。 你， 他收拾不了清安居主人，决定去收拾清安居的竹林。程潜径自来到唐枕住的客房里，却发现唐枕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一个小盒子，旁边压着一张字条： 多留无意，暂且告辞。盒中之物为千魂丝，一直没机会给你们，只是眼下恐怕也用不上了。 千魂丝能将韩渊的魂魄短暂地引出来，让他们能趁机杀了那作恶多端的心魔，不必再投鼠忌器。血誓中句句说的是魔龙，若是他们真杀了心魔，是不是真正的韩渊就可以将罪责推到心魔身上，不必奔波南疆，不必受500年鞭刑呢？程潜捏着字条的手指一紧，随即叹了口气。若他心里没有怀疑，指不定此时已经欣喜若狂地将这东西给严征明拿过去了。现在，他却在怀疑。 唐人早不拿晚不拿，为什么偏偏现在拿出千魂丝？他那么不希望韩渊去南疆，究竟是出于好心，还是只希望水能更浑一点？还有，唐枕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？ 程潜忽然若有所感地抬起头，正看见韩渊那身显眼的盘龙袍在屋外矮墙上下翻飞。 上万年那多管闲事的老头死了，他们一时没时间理我，我自己出来转转。你手里是什么？ 程潜顿了顿，如实说了。韩渊听了，很不讲究地往墙头上一坐，颇为自嘲地笑道： 哼，扔了吧，没用。大师兄的鬼话怎么张嘴就来？他又不是不知道心魔是什么，哪有什么一身二魂，又不是夺舍。 哟，变成大师兄了，不是贵派掌门了？ 韩渊被他堵了个正着。 他也不过就是想给你找一条退路，万一他们真的要杀了你，好歹有一身二魂可以当个借口。 韩渊双臂撑在身后的矮墙上，仰头看着扶摇山上旷远辽阔的夜空，片刻后他说道： 没必要，小师兄，我发现人是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的。 程潜靠在客房的院墙上，也学着他的动作仰起头，两人一坐一站，都在同一边，头顶同一片夜空，好像已经很久未曾这样接近过。 你们三个去群妖谷救我，二师兄当面承认是他把我糊弄进去的。我当时觉得二师兄看起来是个小白脸，没想到也算条汉子。后来我发现他只是真聪明。 韩渊伸长了腿，坐没坐下。若不是身上那件威严厚重的盘龙袍，他好像依然还是个无赖的小叫花。随即他话音一转，问道： 我那时中了化魂，错手误杀了你。小师兄，若是我们俩异地而处，你会怎么做？ 程前没吭声，没有身临其境，谁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你肯定不会借着化魂的封禁跳海遁走，你一旦挣脱化魂，肯定会回到师门请罪。师兄们怪你或者不怪你，都是他们说了算，你不会躲躲藏藏。 一包僧子糖，收买你高看了我这么多年吗？ 韩渊低低地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，他眼角笑纹便悄悄消去，面孔分明是青年，眼神却忽然沧桑起来。 其实我也不怕师兄们把我怎么样，我知道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，可是愧疚我背不动啊。小师兄日日夜夜太折磨人了，我只能把它化成戾气和仇恨。 你知道我们都不会怪你， 假装不知道，其实知道。 越是知道，愧疚就越是深邃，没有人怪他，他反而会越发的怪自己。 逃得了一时，逃不了一世，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。不过不算晚，还能让我看看扶摇山。 两人两相无言，沉默良久，程前忽然抬起一只手，那矮墙上坐着的韩渊见了，便会意地微微一弯腰，在他手心上拍了一下，一声脆响，所有的背叛与纠缠，几番兵戎相见，一时间全都灰飞烟灭了。 行了，你做师兄的随口吓唬人，就不去找小师妹道个歉吗？ 韩渊有些局促地说道。 明天吧，今天天色太晚了，那么大个姑娘了，半夜三更的不大好去找她。唉，不是看着她长大，真习惯不过来。 这方面程前深有感触，刚要说什么，突然远处院子里一团火好像烟花似的在爆开，红鹤的身影一闪，落在了一棵大树上。夜色中，水坑显得有些尖锐的声音喝道： 你是什么人？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